哦，假的， 套上去听讲是在屋里屋，到后些农村帮们两家头帮他们来打相打木。 哈，这手上领导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抓，大人给他去抓树皮。 有个 套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手去，新娘子不肯放，套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手上领导你分的、啊。 所以咯。这个是不等的啊，那么不要装病啊，新过年也不舒服哦。新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前头多后头少， 哎，有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衫。 嗯， 新过年个撑衫在别个胸口头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咋样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胎放了牙膏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倍， 哎，一个加三加倍了。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挪根领结， 来 接接，硬劲抽一劲。 哎呦， 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肌肉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硬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是好动手哎。 那么要动手哎了。 头颈硬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 我啥人哇？ 哎，我来种地呀。 哦，来。 要自家做主 哎！ 哎呦，搿是苦杀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围是最后 来了， 哎，新郎官啊，什么东西啊？ 哎呦 ，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挑出来的啦， 那不挑不得出来了， 搿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围之中，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挑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恭喜啊！哦，恭喜恭喜！哦呀，新郎官，哦，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他是不来的 哦， 头颈啊，等到夜头撑伞出下来一看嘛，头颈也鼻涕沫，两人气的。 哎呀， 不然现在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什么？ 这里滚鱼个，没时候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什么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的，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对巧 了，当被这个新过年的人在国家鼻息发一样， 哎， 模式家一样， 哎，到这个鼻息发了吧，又到有时错了多啊，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大会就是鼻息发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去冲到你还结婚， 哎呀，搿到伊拉农村， 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明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些，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男人的一个呀？ 不来瑞，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等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一伙，弄男人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夹路了哎，那个穷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出西伙。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开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以汽车一到，马上开汽车，三鞠躬。 哦，这样子啊，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的，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的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底冰箱过来了， 不是搓底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一 姓底呀，一没底个底，那么要叫一底冰箱， 一姓底哦， 哎， 底冰箱， 哎， 还有一个保冰箱， 保冰箱我晓得个姓保叫保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那个兜锁，

啊，假若人之事， 假假若人之事啊，哎，有没有 你这个镜头？哎， 这个啊，这个，哎呀哈，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假若人嘛是提起良心，我本来临时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跟本到新过年新娘子的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的朋友来去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假照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假照人，我现在以假照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假照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假照一种老八样子的啊，各种老八样子的，哪里交税强，还是有到黑白上山山中，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油钱一扎，1万2的可以买到3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擦瓜子就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么趁早来三年一码， 来来来， 喂， 我 能买洋气的啥的 了？ 不是，我是来买洋气的， 那 洋气 的 我拉上来。 金扎子，我交关开心。这个金扎子，你都一旦交关迎风。你到金扎的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交关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膀胱炎的，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家骆驼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关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迷天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样品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丢了膀胱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起来是不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人还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地方留中风。 哦呦喂！ 那么 你不要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 往地上来要来 哎 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 这个，那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岁的。 哎呦。 我还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才变心的。 嗯。 像老头子这么会得变心。 嗯。 伊老是讲，就是变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最辛苦是。 那么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也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礼包地上，我无言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养一养，给我看一看。我看见这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你看清三小嘛，你得买上电影票。 哎， 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全是钞票，所以我带你小第三小。 三小。 他那你的音乐是三小音乐。 啊，大哥哥俩伢说这个当伯父了，去下了。 也不像当伯父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我弄俺家去下了。 我去下不这样嘛，门下是不这样的。 啊，是来后对门中下来啊。 那么。 你就放心上两心吃饭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中间一个小弟弟。伊两心吃饭好，样样么子侪都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杆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刷、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伊良心交关好， 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侬点哎，预备点啥呢？预备啥么 呢？那我没点呢，手菜、手心，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随身有黄瓦嘞，黄瓦嘞那侪是你的。 我浑身是瑕疵。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呀，承蒙诸位亲友一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起步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套房子嘛340万，万一花来30万，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的，从花来想得什么都是节食节省啊！ 哎呀， 哎，今朝个酒水嘛值7兆，李小张嘛30万啊，李一兆一套房子嘛用出580万。师傅相比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点把头才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指点，我们这里哪能办？ 各位小姐啊，刚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讲了。我现在我有眼低下，我想的对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哩。 哎，人家龙骨干啥嘞？ 那么好的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的， 从东过来的， 但是技术嘛交关推， 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兜出的垃圾，兜出的小菜。那么小菜嘛，去光， 起来了， 好， 谢谢哥， 那么比。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人交关用人，我那玩意我 不晓得嘞，我那要过头噻， 过了不得地方去呢，嘟嘟， 啥方了嘞？ 嘟嘟有呢，我那个， 皮，哦好，还要皮嘞， 欢迎我的生涯。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耶！盐蛋壳会长， 耶！ 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肘，一雕拔，呀，一雕拔。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头。 侬听啥了？蛋壳回肘，一雕拔。 我听是蛋壳回肘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呀，停了，呀，沿蛋壳回肘，呀，一雕拔。 几点？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肘，一雕拔，呀，一雕拔。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头。 侬听啥了？蛋壳回肘一雕拔。 我听是蛋壳回肘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四五要喊两两五呢。 半夜两两五，一喊四五，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是我们哪能会多心的？ 爷来走， 哎， 爷你会养张水山， 哎， 爷去汤米两两五， 哎， 还是蛮好听。 我还是我好了， 爷你会养张水山， 哎， 爷去汤米四五， 要是一块四五啊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是个， 哦一个二毛零， 哎，二毛零零的。 哎，这个海亮嗓蛮好听。 爷来走， 爷， 爷一来炒米粉，从油丝拉走， 爷， 爷走了春秋么两两看， 哦， 爷又来，爷又来，爷走了牛市上往大地呀， 哦， 爷走了小龙门的两看， 爷， 爷又来把谷米两两看么从油丝拉走， 耶， 这个是美的当官。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的。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得抢人生发财发 的。哎，是个是个。 朋友不来的不？ 对个对。 得抢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够了。 哦， 你吃够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朋友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带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带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听着啊！ 哎，好了，谁来？ 哎，上来找出来。 好，不要紧，没关 系。连忙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队。老姐姐，老姐姐，侬跟我来只圈子啊的啊！ 哎呦，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都还来呢，还来呢，还来。 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着我好傻。 哎呦，罗里一代 哦。 杨水了两杨什么两天都来上摘，杨肉丝往那当肉丝要改人手，杨摘了汤江三块改刀，杨来八宝了江刀的，杨摘了葱头割了花，杨上汤水粉狗也在路把地么改刀烧来头里来上摘，哎呦我长嘞，杨我对开路块头来长， 哪里个路块头啊？ 哪里个路块头？ 今年收了是有哪能做块头了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子收的。 嗯， 盐堆开大块头一张。 哎，几点？ 盐三股五零的。 哎， 盐涨了三张。 几点？ 后来盐高头一张。 收收清少。 哦，吃得五分的。 要是一块子盐高头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高头去喂白饭，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了后来。 哎， 盐后来个小弟弟一张。 那个弄不好的。 哎，吃得六百五十万啊？ 那个。有得干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富起来，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亮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来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草一个，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哎，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外游了。 哦，啥外游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 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好。呀，三十五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的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吓死我，喂，爹爹侬稍微文静点好吗？ 文静点嘛，人不当官， 哦，人不外地， 哎，早点走到来 两家人，欢喜个爱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呀， 这天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您装逼了， 对呀， 修进卡一副， 对， 我等卡 了，哎呀，你们可怜 了，对不对？ 哎呀，哎，我自个的， 今天俺们来不啦？ 今早屋里向您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 眼睛一湿，我是哪能发来嘞？ 是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 侬，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的？ 今天外公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搿么灯笼啥房间嘞？ 搿么第三侬看？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进来 哦，可是讨厌个，天天吵嘛， 哈，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哪去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我是吃牛的，我是吃羊的，那么 跟哪样 走？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种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种么羊不吃牛也不吃不？ 哎，这个我过去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这大表情是上雕好的，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南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哎呦，王先生，豆沙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几道走嘞， 豆子好早走啊！ 哎， 那么搿样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伐？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啦，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侬爹爹侬不要打扮了，随便欧亮样下去的，好吧？ 搿么随便你嘛下去上吊。 哎，好了好了。 耶，来了。哎，西来水家头哟，上吊嘞。哎，有嘞，把鸡把肚过一盆嘞，哎，把鸡要给能做，要给到最位嘞，哎，有嘞，薄皮头卡有大的呀，哎，再来三皮草头海果子过一盆嘞，哎，有嘞，九一八不跟当初啊。后来忘记我了走走江里，后来趁此两本啊，后来忘记了有哪里，后来放在屋子家了，后来这带我咋走 啊？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来个什么叫他们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这是英文。学何苗的地的不懂。

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赐儿愿儿死要无家挣扎离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遇，弟媳佳儿，请各位姐妹登堂。姐妹们胆小真贤玉，恰不见秋香美人卷，世人已到江海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就刻上的江他的啊，不今天为路写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 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弟弟，我想好容易，女性多情也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明，是我这一了东家最近去世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外亲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下，月老祝我所愿长，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听声音 分明是那家一树孤身。